交往到最后，总是有风有雨有怨尤，是否我在强求，不该奢望谁来安慰我。太多痴情到最后，就连是悲是喜分不清，是否我该清醒，爱已放开我。一句话说不完，何不完完整整放心底，一辈子多么难，也许我们不可能相爱，才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因为伤心人难免会后悔，反反复复越陷越深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坦白告诉你，不再骗自己，我没勇气爱你一生。为何交往到最后，总是有风有雨有怨尤，是否我在强求，不该奢望谁来安慰我。太多痴心到最后，就连是悲是喜分不清，是否我该清醒，爱已放开我。一句话说不完，何不完完整整放心底，一辈子多么难，也许我们不可能相爱，才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因为伤心人难免会后悔，反反复复越陷越深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坦白告诉你，不再骗自己，我没勇气爱你一生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因为伤心人难免会后悔，反反复复越陷越深。等你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的泪，我们才能见一面。坦白告诉你，不再骗自己，我没勇气爱你一生。坦白告诉你，不再骗自己，我没勇气爱你一生。